研究所所长福奇话：，虽然美国在过去三个月的新型肺炎新增病例显著减少，同病毒相关的住院人数和平均每日新增病例在过去一个月内下跌三成，但他警告美国仍然有7000万合资格接种疫苗的人士仲未接种，认为当中存在危险，可能会令到新增病例反弹。美国至今累计有70万人死于新型肺炎。福奇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虽然疫情造成的死亡不可避免，但是美国应该可以做得更好。若果有更多国民接种疫苗，死亡人数会大幅减少。对于默克药厂推出的口服抗病毒药物莫纳比拉韦，福奇认为这种药物不会取代新冠疫苗在新药，但是新药在未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意大利北部有小型飞机坠毁，警方说机上8人全部罹难。事发在当地星期日下午1点左右，涉事的小型私人飞机原定从米兰的利纳特机场飞往撒丁岛奥尔比亚，但在起飞之后5分钟左右在机场附近坠毁。报道说飞机坠落地面的时候撞入一座空置的2层建筑，随即燃烧引发火警，冒出大量浓烟，并波及附近停泊的车辆。由于撞击猛烈，飞机残骸散落在附近大片区域。有目击者说见到飞机在坠毁之前引擎着火，当地的航空安全部门已经介入调查。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6，日元110.96，瑞士法郎0.93，加元1.263，人民币6.448，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694。日经平均指数报28,987点，升21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3.41美元，卖出1764.2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爹哋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对出啦，咁而家龙尾喺蝴蝶谷道，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对出啦，有交通意外喺快线啦，龙尾就喺蝴蝶谷道噶。咁另外将军澳道入将军澳方向啦，近住收费广场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观塘警署啊。将军澳道入将军澳方向近住收费广场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观塘警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利安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北角宝马山道、云景道、天后庙道、百福道上山方向都是比较车多。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都是挤塞。去沙田方向，车龙排到去圣佐治大厦对出，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浸会桥面。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现在近住富泰村一段都是行车缓慢，龙尾就在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场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施政报告， 星期三上午11点 直播行政长官宣读施政报告， 同日下午 直播施政报告记者会， 下午5点 施政报告速递重点全面睇， 星期四上午8点 行政长官施政答问。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年代大劇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大江大河 杨秦和戴娇凤开始在电器市场卖电线，成日都说逢商必奸，他们为了抢生意竟然出矛招，到底他们最后怎样击败竞争对手呢？ 大江大河 晚晚看国剧830， 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10月4日，政府专家指创科局正研究通关码，内地希望本港尽量贴近防疫要求。 职工盟特别会员大会表决通过解散议案。 罗志光指平均每日约40名外佣到港，政府需尽量外防输入。 美国各地有示威集会抗议德州限制堕胎法例生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点10分，10月4号星期一嘅朝早，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咧，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嗱，讲起有关于咧新冠疫情方面啦，有关于佢哋嘅用药啊，咁啊见到美国嘅呢个叫默沙东药厂啦，咁佢哋早前就公布研发出咧就系有关于新冠疫苗嘅病毒一只口服嘅药啊，咁就话咧可以帮到患者入院啦，同埋死亡嘅风险咧都可以减半嘅。嗱，香港方面咧见到有专家咧系就系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咧喺即系接受访问之后咧就都提到，就话香港方面咧医管局咧都系有意系买咧500个呢一个嘅疗程嘅，佢话咧年轻人一般嚟讲咧感染嘅病征比较轻微一啲，相信呢一只嘅药咧都系适合长者咧或者一啲长期病嘅确诊者去用嘅，咁就可以减低咧成个嘅住院率嘅。嗱，究竟呢一个嘅药有啲乜嘢嘅特性，有啲咩特别咧？比起其他药嚟讲，副作用方面又如何咧？咁适合系咪真系一啲长者或者长期病嘅病人多啲咧？咁又请一位嘅嘉宾同我哋一齐倾下。电话旁边咧有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早晨。 早晨，早晨，萧生，早晨。 早晨，崔俊明。头先讲到如果香港咧，即系话考虑啦，即系医管局方面系考虑买呢一只嘅美国呢个药厂研发嘅呢个口服嘅新嘅药，但我就想了解一下啦，因为佢而家都系用紧呢个第三期临床研究嘅中期数据去讲嘅啫，咁就话即系入院同埋死亡风险咧系会减一半嘅。以香港而家嗰个嘅疫情去睇，你觉得适唔适合引入或者买呢一只药咧？又？ 其实呢只药点解咁多人讨论呢？其实都系一个佢个研究嗰个结果咧，都几鼓舞嘅。因为其实只药叫做 Molnupiravir， 咁就系一只系抗呢个新冠肺炎病毒嘅药物。原先佢研究咧都系一个抗流感病毒嘅，但系而家发现到都可以喺新冠肺炎病毒都有帮助。咁点解要买呢？因为其实佢正正咧系个招募嗰啲人咧。正正就是那些輕度至中度的新冠肺炎感染的人士啦，咁同埋咧，佢起碼有一個風險因素嘅，即係譬如肥胖啦、糖尿病啊，或者一啲心血管病嘅。咁呢啲咧，如果個病人如果真係感染咗新冠肺炎咧，佢入院個機會會高啲，咁就對個醫療負荷就會有個好大嘅需求。咁如果能夠引入呢啲藥物咧，能夠佢唔使入院之前咧，能夠令到佢家居隔離啊，同埋甚至乎可以醫好佢病咧，咁其實都係一個好嘅藥物嚟噶嚇。 嗯，咁即係話係咪話佢主要係針對一啲輕度啦，或者係啱啱發病嘅人士，就係啱用呢個藥多啲啊？ 係嘅，因為其實佢嘅研究發現到咧，輕度至中度嘅人士咧，即係感染嘅人士咧，係有最有效。如果嚴重嗰啲咧，暫時嚟講都冇數據支持。咁同埋咧，佢其實招募嗰陣時咧，已經講明係嗰啲60歲或以上啊，有長期病患，例如糖尿啊、心血管病。其實只藥嘅研究咧，嗰個設計咧就係針對呢啲人嘅。 其實就唔係話只藥啊，我中意擺喺邊個位置或者用喺邊度。咁其實嗰啲數據已經係支持咗係用喺呢班人。咁而且佢減低佢入院或者死亡咧，起碼一半。咁、所以其實對個醫療嗰個負荷咧係有好大嘅幫助。 但喺中度或者輕度呢一啲嘅病人用呢一藥，咁自然本身嗰個入院或者死亡率係咪就係低啲咧？係咪即係本身佢已經係輕度啦嘛？咁定係真係關隻藥係咁大嘅有效事咧？同埋我想知道，即係比起其他藥嚟講，呢一隻藥嘅好係喺邊度咧？個原理係啲咩咧？ 系，问得好嘅。如果就咁睇轻度至中度，根本你话轻度至中度根本入院嘅机会或者死亡机会会低啲。但系所以佢个设计啊，喺佢临床研究嘅设计咧，就系、加埋最少一个嘅风险啊，即系个病情嘅风险。就呢个病情嘅风险咧，就会导致佢感染咗之后咧，可能未必系可以咁快出到院嘅。咁所以其实佢系两样嘢嘅，一个就系轻度至中度啦、第二就系有呢个长期病患，而呢个长期病患或者肥胖咧，系导致佢嘅病情可能会恶化嘅。咁另外第二样嘢同即系，譬如举例啦，瑞德西韦，瑞德西韦系最初嗰阵时嘅针剂嚟嘅，瑞德西韦都会减少佢个死亡率同埋佢早啲出院，但系个唔好处咧就只药仲贵过呢只药嘅，嗱，讲紧系15,000元一个疗程。而呢只藥咧係講緊5,000多元，即係佢嘅三分一嘅度嘅，咁所以咧其實個好處咧就係其實個價錢雖然你話5,000多元口服係貴，但係比即係醫管局或者政府入最初嗰只針劑瑞德西韋咧，其實係平好多 嘅。嗱，有關呢只咧就係嚟自美國默克藥廠嘅研發緊嘅一隻新冠疫苗啊，唔係新冠嘅病毒嘅口服藥啊。大家點睇咧？1872-3DD 有關呢一隻新嘅藥物，而家就話喺個價錢方面咧就係平過瑞德西韋嘅，咁啊主要係針對一啲輕度、中度嘅病情嘅人士去用嘅啫。你又點睇？講下你嘅睇法。1872-3DD。另外都想問一下啦，副作用方面啊，呢一個嘅藥同其他藥有冇啲咩好大嘅分別，或者安全性方面？而家睇嗰個第三期臨床研究嗰個中期數據咧，睇唔睇到呢一方面嘅？ 嗱，無可否認咧，今次係第三期未完咧，係中期嘅數據咧，佢已經停止咗個臨床試驗。點解咧？因為佢睇個數據咧，就個結果非常好咧，咁就對一班如果冇食呢只藥咧，就唔公平或者唔道德啊。於是乎佢停咗，佢就即刻申請一個叫做緊急使用權。嗱，當然啦，睇翻佢第二期嗰個臨床數據咧，佢嗰個副作用咧，一般嚟講都係吐瀉啦、頭痛啦，或者有啲肌肉痛啦嚇，咁其實都係比較輕微。嗱，因為其實佢係服食5日嘅啫，咁所以其實嗰個副作用出現咧，其實同嗰個安慰劑差唔多嘅嚇。 但安唔安全咧？即係做到中期咁快就停咗，話係申請緊急去使用，而香港又即係而家嘅講法咧，就話醫管局可能都考慮引入喎，咁好似未係一個完整嘅數據，咁快去攞嚟用，又會唔會有可能有一啲嘅安全性嘅問題？ 這個都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其實很多人都擔心你第三期臨床研究都未完，安全性都是中期的報告。其實呢，如果在醫藥界呢，其實這些藥呢都有機會是的，即比如我以癌藥為例，有些癌藥呢，他們在臨床研究第三期呢未完呢就已經即刻要停止，因為他發覺個數據或者那個臨床的結果是非常好呢，他會盡快去給啲藥給那個人，因為你知道癌症都是不等得的。其實這個都不是罕有的，即是未完成第三期臨床試驗或者啲數據未齊呢，其實已經是可以緊急使用。咁其實都有呢個案例嘅。不過問題今次大家睇到隻口服藥呢，可能係將來一個即係好緊要嘅曙光，就俾一啲即係而家爆發緊疫情嘅時候一個多啲嘅選擇，同埋起碼入院減低入院同埋個醫療嗰個系統嘅負擔。 整體嚟講，你覺得呢一隻藥咧喺國際方面嗰個受歡迎程度會係點咧？會唔會係真係呢個階段啦？頭先講到美國方面而家係申請緊即係緊急使用權啦，咁已經係咪香港方面應該係已經要開始去爭呢一個嘅藥引入嚟香港噶啦？係咪現階段適合去做咧呢樣嘢？ 我都同意嘅，因為其實香港政府其實今次已經做咗快咗啦，咁就你睇到咧，其實全世界好多先進國家咧都爭住買呢隻藥啊，咁其實佢哋都考慮法國安全性啊、有效性嘅，咁但係我頭先提到啦，即係如果當隻藥嗰個臨床結果係好咧，佢哋要加快呢個步伐嘅，咁而家政府就諗住買500萬劑啦，其實500劑啦，咁就其實就唔係好多嘅啫，咁就反而我擔心會唔會即係嗰間廠覺得嘅香港個疫情都唔係好嚴重，不如俾啲 疫情緊要啲，甚至乎接種疫苗接種得低啲嗰啲國家俾佢哋用先嚇，嗰、呢個問題啫。 但買500個療程嚟講，即係其實佔香港成個人口嗰個比例係相當之低噶嘛，即係呢個係咪即係一般嚟講，其他國家而家爭緊呢一隻藥嗰陣買嗰個嘅額嚟嘅，或者你自己覺得啦，應該喺呢個階段啦，買幾多呢一隻新藥嘅療程係適合啲咧？ 啊！呢、這個問題係最難答啦，因為究竟買幾多咧？因為如果睇翻香港實際本土嘅個案就真係零嘅，全部都係輸入個案嘅啫。咁所以其實我哋嗰個需求真係唔係好大。咁同埋最緊要一樣嘢，我哋都有瑞德西韋啦，或者其他治療嘅選擇。咁就好難講係咪適合嘅，因為冇人可以預測到將來。嗱，除非真係變種嘅爆發。嗱，呢個有機會就會用多啲，咁但係你睇翻美國啦，美國就好誇張嘅，美國一買就買170万劑嚇，咁就當然佢人口又多啦嚇，咁同埋佢個案例又多啦嚇，咁所以其實要睇翻本土，即係話本地嗰個疫情啦嚇，咁香港疫情根本係而家係零嘅嚇，40几日都係本土嘅個案都係零嚇。 嗯，因為整體而家無論全球好多地方都受到即係變種個病毒影響啦，呢一隻藥係咪可以對應到變種病毒㗎？先你想話就話即係低級啲或者中度嘅情況、輕度嘅情況就啱用啊嘛。咁但係對於變種病毒佢嗰個嘅效力係點咧？同埋喺而家譬如香港始終譬如長者可能打針嗰個情況咧就相對即係冇咁高嘅時候，呢一隻藥如果真係引入咗嘅時候，係咪可以都喺成個保障方面可以即係幫到咧？又 係。呢、這個就正正啲國家就點解要爭買呢隻藥呢，因為其實佢喺臨床研究呢，只要冇嗰啲人即係感染嘅人士，就算輕度至中度呢，都有大部分都係同變種 Delta 嘅感染有關嘅。咁即係咩意思呢？即係話佢其實對 Delta 變種就係而家最緊要嗰樣，佢係都有效嘅。咁所以其實佢就有一樣嘅唔同嘅，甚至乎有啲招募人士呢係感染咗啲 Delta 之後嘅 Mu 都係一種要關注嘅變種病毒，係都有效。咁所以其實佢有個特點咧，就係無論佢係雖然係感染輕度至中度，但係啲感染人士咧都係一啲有啲部分，大部分都係一啲變種病毒。咁佢都有效咧。其實呢個正正點解咁多國家係爭住買嘅原因嚇。 OK， 唔該曬崔俊明，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崔俊明咧就係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啊。頭先講到咧有關於就係、是。專家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雪昌咧就透露到有關於醫管局啊，係研究緊購買咧美國默克藥廠嘅呢一隻研發緊嘅新冠病毒嘅口服藥物。咁啊，醫管局方面有個回覆嘅，咁佢哋就話咧，專家咧係醫管局嘅專家咧會密切留意疫情變化、臨床醫療同埋科研實證嘅最新發展，參考世界各地藥物監管機構以及係藥物生產商。最新數據，並且係配合咧政府衛生防疾嘅策略啊，適時會購入啦，同埋儲存合適作治療新冠病毒嘅藥物。衛生署方面咧就話係至今未收到有關於呢一隻藥物嘅註冊申請嘅。咁啊，講咗有關於疫苗方面咧，唔係講到有關於呢一個嘅新冠嘅口服藥方面啦。咁啊，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或者對而家成個疫情你點睇咧？18723111。另一方面啦，就想講下咧有關於啊，而家都見到咧有關於一啲學生方面啊。其實咧，逢係九月嘅時候咧，教育局都會做一個咧叫做點人頭，即係點算實際喺學校入邊嘅學生人數咁。見到最新咧就話公營小學咧就係會再減15班小一啦咁。咁有啲報章亦都喺之前咧都計過，就喺教育局咧喺3、4月嗰陣咧有一個係批核呢一個本學年班級數目嘅時候咧就已經計過，有啲就話已經本身係減咗40班嘅。小一啦，有啲就話已經減咗60几班啦，咁樣咁啊，而家再實際再點人頭，就再進一步再減10几班呢一個嘅數字，對於一啲學校嚟講，成個運作會係點咧？或者係咪佢哋預想咁樣咧？呢一個係咪真係好似有啲唔同嘅報道所講，受到移民潮啦，同埋人口嗰個下降所影響嘅咧？咁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張勇邦，早晨。 早晨， 早晨，张永邦校长。头先讲到话减班啦，咁啊，公营小学就而家话进一步减15班小一，咁啊，公营中学就减8班中一咁。但我想即系简单讲下先，就系而家减班，即系话系咪每班人数唔够某一个数字先要喺数人头之后要减班？可唔可以解释下俾大家听呢、這个？ 喺小学嚟讲咧，就系如果佢嗰个收生数字 第一班咁計啦，開第一班嘅小一就要16人，嗯、即係話你幾少人都好啦，你有16個都俾你開一班。咁但係開第二班嘅時候咧，你就一定要第一班夠23人，23加1咧，即係24人，你要開第二班。咁、 嗯、 如此類推咧，如果一間四班嘅學校啊，即係小一，咁你就23×3就69，跟住就係加一。咁就係70人，你開第四班啦咁樣。咁而家其實都已經寬鬆咗嘅。以往小班係25人一班噶嘛，咁而家佢下調到23人。咁而另外咧，就喺呢一兩年咧，其實都再用一啲寬鬆嘅措施，睇埋過去3年學校本身嗰個收生嘅能力，即係受唔受歡迎。咁就係從邊度睇咧？就應該睇可以譬如一啲嘅轉校生啊，即係嗰啲扣門生嗰個數字咧，咁就會係參考埋。咁啊，仲再參考埋今年9月真真正正嚟呢間學校嘅轉校生或者係扣門生嗰啲嘅，即係睇到家長受歡迎與否啦，間學校。咁計曬條數，咁就俾容許間學校。开唔开到齐佢嘅原先嘅班数咯，咁样计数嘅。 嗯，咁点睇而家呢一个数咧？话即系譬如小一嗰度咧，公营小学啦，就减15班嘅小一，对于学校一啲嘅运作嚟讲，或者应对嚟讲，会点做咧？ 其实咧，即系对个别嘅学校，如果受到即系我哋叫减班嚟讲咧，咁嗰个人手暂时冇影响嘅，因为教局都应承嗰啲嘅超额嘅教师咧就保留3年嘅。咁、就睇下即係你3年內有冇轉機啦。咁當然啦，如果呢、這個即係、就是、人數仍然都繼續落去係下降嘅適齡人口，咁其實3年之後又如何呢？咁樣咁，所以我哋學界先至會係啊，會唔會教育都要係時候諗下一啲短中長期去應對呢啲情況，因為如果係一減班 cut 人咧，即係超額老師要離隊，咁對學校唔單止係老師嘅士氣啦，同埋整體個教學嗰、那個即係質素咧，都會有受到影響嘅。因為你走嘅人係無論係走邊啲，咁、那個學校裏面唔同嘅科目都有唔同即係優秀老師噶嘛。咁如果你走咗一啲個別科目一啲老師，可能就整體嗰個教學質素就會受到影響咯。 嗯，你自己預計係咪個嗰啲減班嘅數字會進一步嚴重啊？嚟緊之後， 其實我諗如果嗰兩大因素冇改變之下咧，即係嚟緊陸續都會個問題都會增加，即係嗰個情況嗰、那個即係惡劣嘅情況咧都會增加。因為咧而家我哋講兩個因素啦，即係正話剛才主持人你提到話移民嘅外流嘅因素啦，其實就唔單止咧，仲有個疫情影響即係個通關與否，即係南下嘅學生，我哋講跨境生，亦都係影響緊我哋嗰、那個開班嘅人數嘅。 嗯，但今次呢一個嘅即係減班嗰個人數，唔係已經計咗一啲翻唔到學嘅跨境生都當咗係學校嘅學生咁樣計嘅啦嘛，已經。 其實已經幫手計埋嘅啦，即係如果我個無論係喺網上嘅教學啊，或者係喺即係任何方法同呢啲跨境生有聯繫嘅，繼續有進行一啲學習活動，都已經計咗落去嘅啦。咁但係因為即係如果疫情影響通關，咁跨境生落唔到嚟，咁而家又有啲北上開學校啊，或者係內地本身有啲嘅國際。學校都亦都吸引咗內地嗰啲嘅本來可以跨境落嚟讀書嘅學生留喺上高噶嘛，咁所以呢個我哋都係有個擔心嘅， 即係驚啲跨境生唔翻嚟，甚至可能小一會更加少跨境生嚟讀小一啦，所以就可能再之後可能唔止淨係減10幾班咁少，你自己預估係嘛？ 因為而家嗰個所謂再減15班咧，已經引用咗我剛才所講嗰啲嘅寬鬆措施啊嘛，咁、實際個人數根本係不足以開4班嘅，都仍然都開到4班，咁但係呢個情況可以容忍落去係點樣嘅咧？咁、那個人數一路再下降嘅時候，你用乜嘢寬鬆措施再去繼續去處理咧？咁所以呢個就係需要教育局都定一啲嘅同業界傾好嗰個短中長期嘅應對嘅方法咯。 係咪就係包括全港硬性實施小班教學？ 呢、這個必須要進行㗎啦，睇緊，因為呢個係講緊整體嘅措施係咪公平去推行啊嘛。 但呢个就涉及可能个别学校自己有啲考虑，即系如果佢自己减咗一啲学生，咁尤其是一啲名校，可能佢都未必想咁做，因为佢哋未必有一啲收生嘅困难，会唔会系咁？ 如果系政策就唔系应该想唔想或者兴唔兴趣嘅问题啦，系嘛？因为牵涉到整体嗰个教育嘅公平性啊，即系大家推行嘅时候，半日制同埋全日制，其实最终都系行全日制噶嘛。咁所以如果系政，既然系政策嘅话，就应该唔系选择嘅问题啦，而系即系要彻底执行咯。 OK， 唔该晒张浩邦校长，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张浩邦咧就系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嚟嘅，咁啊教育局咧都有个回复就话，经九月咧呢、这个点算在学学生嘅人数咧，就话相对于今年三月批核嘅2021-22学年总班数，公营小学一共减少15班，少一。公營中學一共減少8班中一，咁佢就一般而言咧，有受到多項嘅因素影響啦，咁就話數字咧調整咧，就往往反映咗適齡學童人口嘅整體變化同埋學生人口嘅流動情況，包括搬遷啦、家長選擇咁啊，仲有係以及移入或者移出本港嘅學童嘅人口等等嘅。頭先講到家長選擇咧，就包括一啲可能由公營學校轉到去直資啊，或者私立啊、國際學校就讀等等。你又點睇？1872311，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韩联社报道，南北韩军事通讯热线今朝早恢复正常通话，事隔两个月以嚟，双方再度透过联络办公室的热线通话。南韩政府话，希望在恢复热线通话之后，尽早重启南北韩会谈。美国国务院发表涉及台湾的声明，敦促北京在军事、外交和经济方面停止有关的施压和压迫。台湾对外交往部门感谢美国主动发表有关的声明。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曾经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基本事实从来没有改变，奉劝美方在台湾问题上恪守承诺，慎重行事。又说如果台独胆敢挑衅，中国有权利采取任何需要的手段予以制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曾经正告台湾的民进党当局挟洋自重的图谋注定以失败告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日前说，中方绝不容许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插手台湾问题。英国保守党在曼彻斯特召开年度大会，首相约翰逊在会前再次回应货车司机短缺问题。约翰逊说，英国正是经历脱欧后的调整期，需要为英国人寻找薪酬更高、技能更好的工作。他说，当民众在2016和2019年投票支持改变的时候，他们希望结束依赖低工资、低技能和长期低生产率的英国经济模式，强调英国不可能回到失败的旧模式，无节制地以移民填补工作空缺。约翰逊又拒绝排除再次加税的可能性，他说疫情大流行打击英国经济，如果可以避免，他不想再次加税，但他亦都不会对公共财政不负责任。警方打击海上走私活动，两名分别19和29岁的男子被警方以走私相关的罪名拘捕，正被扣查。警方说，为堵截黑社会的收入来源，上星期六起动员刑侦人员、水警、机动部队和其他军装人员，在全港各区继续积极展开一连串以情报主导的执法行动。截至昨晚8点，人员巡查海上走私黑点共101次，包括青衣、东涌、屯门、油麻地和长沙湾一带的码头和其他的隐蔽处，并截查47艘的船只。同时，警方在多个卸货区和食品批发市场附近设置路障截查可疑车辆，检查车上货物和检视货物清单。行动中，警方亦都搜查各类娱乐场所共125次。警方强调，会继续全力打击海上走私和衍生出来的危害海上安全行为。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5，日元110.98，瑞士法郎0.93，加元1.263，人民币6.444，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694。日经平均指数报28,815点，升4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3.32美元，卖出1764.0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马嘉烈医院。青山公路嘅葵涌段咧，车龙去到中山台对出噶。咁反方向，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苏屋村呢一段咧，就有条八卦龙啦，车龙排到去观景台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马嘉烈医院。青山公路嘅葵涌段咧，亦都受到影响，车龙排到去中山台对出。反方向去荃湾，近住苏屋村呢一段就有条八卦龙噶，车龙去到观景台嘅。咁喺将军澳道咧，去翻将军澳方向，近住收费广场慢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将军澳道入翻去将军澳，近住收费广场一带咧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山去湾仔方向，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去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深水湾道那边车龙排到去南丰道对出。咁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圣贤中学；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坪石村。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呢一段只系车多啫。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呢一段都系比较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人生，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我是香港恒生大学校长何顺文，我会一年13个星期，每集请来一位朋友，他们是来自不同的界别，透过这个节目，希望同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年少时候的经历，怎样去了解自己的志趣，以及当面对逆境的时候，他怎样去处理。 10月9日起，逢星期六晚上9点，一起进入人生学堂。 8点黄金五合一大师对谈，林以乐牧师、全灯法师谈爱与恨。 如果你心里面充满爱，你的相都是充满爱的相。 这种的怨恨可以这么严重，实在是真的苦了自己。 微网红本地游会带大家去到妙法寺寻找打卡圣地。10月7日星期四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2021年10月4日，政府专家指创科局正研究通关码，内地希望本港尽量贴近防疫要求。 职工盟特别会员大会表决通过解散议案。 罗志光指，平均每日约40名外佣到港，政府需尽量外防输入。 美国各地有示威集会，抗议德州限制堕胎法例生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啊，繼續翻翻嚟千禧年代，想同大家講下咧有關於第二期嘅電子消費券。咁啊，之前好多朋友都可能喺10月1日咧就已經，如果係八達通啦，就已經係拍卡攞咗啦。咁另外其他譬如支付寶香港啊、Tap and Go 拍住相啊，或者 WeChat Pay Hong Kong 用呢幾個支付平台去拎電子消費券嘅話咧，都應該可能已經檢查到自己有譬如第二期佢哋就可以攞到3000蚊啦。八達通嗰啲朋友咧，第二期就攞到2000蚊咯。嗱呢段時間咧，第二期的消费券可能一些零售界或餐饮界都会有些期望的，究竟第二期消费券会不会好像第一期那样都会有一些生意上面的帮助呢？过了几天，整体来讲那个情况又是怎样呢？请一位嘉宾和我们谈下，有立法会批发及零售界议员邵家辉。早晨。 早晨，乐文。早晨。 早晨，邵家辉。第二期电子消费券好像刚才这样说，零售业界那里有没有看到个生意，观察了几天来讲上升了多少成啊？ 各行各业都是人，即系有旺丁有旺财嘅。某啲嘅业界嘅话咧，或者某啲行业嘅话咧，个升幅可能有100%添嘅。 嗯，边啲行业咁犀利啊？去到100% 啊？例如好似一啲电器产品啊，或者一啲金铺嘅话咧，你都唔好睇小佢哋。嗰头嗰两日嘅话咧，个升幅咧系非常之显著嘅。 嗯， 咁或者啲海买啲海味嘅产品嘅话咧，嘅升幅话咧，头嗰两日嘅话咧，有啲朋友同我讲话咧，嗰个人流咧，人流咧都系不绝咁样嘅。 嗯，头先你话电器啊、海味嗰啲可能都理解啲啊，即系讲紧几千蚊咁都起码买到，哇，金嗰啲都可以几千蚊就帮到咁多啊呢个位。 系啊，啲金铺嘅话咧，开头我哋以为啲高价品嘅话咧，啲市民未必会买。咁啊，一来嘅话咧就系、是，我估计有啲金铺咧，佢专登系做咗啲产品咧，系迎合翻个消费嗰个价钱嘅4-5千蚊咁样，可能啲以前系金饼咁样，或者金币佢一定要金粒啊嘛。咁有啲咁呢啲嘅话咧，可能对于一啲朋友觉得保值嗰方面嘅话咧，就系又多啦，或者有啲息金嘅话咧，好多過去喺嗰啲婚宴嗰啲咧，其實都停咗好耐啦。咁而家話咧，我見到個婚宴嗰個情況話咧，又開始又聚翻好多人，即係之前擺唔到酒嘛。咁等等呢啲咧，我相信都係會有對你有幫助嘅。第二咧就係今期嗰個電子消費券咧，嗰、那個有啲朋友攞到係3000蚊嘅，仲多過之前嗰2000蚊嘅啦。咁亦都有啲咧係儲埋之前嗰輪嘅話咧，就配合埋今次一齊用嘅。咁所以等等呢啲咧，我覺得啲比較高消費品嘅行業嘅話咧，今次嘅受惠都唔少嘅。 嗯，多唔多咧？儲埋一次過用，即係第一期唔用住，儲埋第二期發埋一次過用呢筆錢咁，其實多唔多？同埋對成個嘅即係零售界嚟講咧，整體嚟講，第二期係咪都好過第一期咧？喺刺激成個市道方面， 我覺得第二期會比第一期好少少嘅，因為一來咧就係搭住10月1日嘅消費券啦。二來嘅話咧，就係因為今期其實有好多都係有攞到3000蚊嘅，咁即係喺心理上面又好似多啲啦。咁第三嘅話咧，就係有啲朋友咧，即係經過第一期嗰、那個消費嘅方式，即係嗰個方法嘅話咧，即係嘅經驗嚇。咁今次咧，有啲朋友就可能有甚至乎去夾單買咗都有嘅。 嗯， 即系等等呢啲情况咧，都喺头嗰2-3日咧，即系啱啱仲有假期嘛，一日搭住即系11黄金周嘅4-6日咧，嗰个放假时间又长啲咧咁样，所以好多商场啊，其实都好旺啊，啲行业啊，亦都旺嘅。 系，你讲到之前电子消费券咧，咪倾咗好耐，究竟分几多期啊？咁而家就有啲分2期啦，八达通就分3期啦。咁嗰、那个嘅原因考虑就系话，希望将成个即系帮成个市道啊，刺激经济嗰个作用咧，可以即系分阶段咁出现咁样。咁你自己见到成个延续性可以去到几多？譬如而家10月第二期嘅电子消费券派咗啦，你觉得帮成个零售市道或者成个经济嗰个嘅效力可以持续到几耐咧？又？ 我相信好多市民都感受到今次電子消費券嗰個真正嘅目的嘅。正如我之前喺年頭嗌拗緊嘅時候，啲人講派現金定派電子消費券好咧咁樣，大家見到現金嘅話咧，喺2020年7月份派嘅時候，咁其實係派咗每人10,000蚊，但係大家見到市場氣氛其實係冇乜特別嘅。但係今次縱使派5000蚊，最好分開三期都好啦，但係成個市場嘅氣氛其實係唔同曬嘅。 嗯， 帶旺咗好多唔同嘅生意啊，即係零售啊、飲食啊、甚至服務業啊、運輸等等咁樣，各行各業其實都受惠嘅。那個原因就係、是、即係點解當時候即係我哋好極力希望政府推出消費券嗰個原因嚟嘅。咁至於喺 其他啲行業就可以申呢啲嘅消費券可以申延到幾耐咧？咁樣啦，喺8月1日第一期，咁而家10月1日第二期啦。咁其實去到10月6日應該仲有第三期嘅，10月16日應該。咁嗰個就應該係八達通過1000蚊嘅，如果你用曬嗰4000蚊，我記得1000蚊嚟。咁嗰度嗱，如果70%嘅市民啦咁樣，咁我相信如果一路咁拉住落去嘅話咧，可以去到年尾嘅。咁但係其實好多朋友都咁講啦，即係我亦都長期咁講啦，即係零售業界話我哋2%本地市民消費，1%其實就係外來嘅遊客消費啊嘛，或者包括國內嗰啲同胞消費啦。所以其實通關先係最緊要咧，令到成個整體香港經濟可以恢復正常嘅。所以希望可以盡快通關啦。 係通關嗰個我都稍微都想問一問你，但我就想繼續問埋呢一個電子消費券先，因為咧之前有啲報道就話即係發現到有一個嘅情況，就係啲商户咧喺八月發第一期消費券嗰陣咧，基本上頭幾日或者即係頭一兩個禮拜已經係即係生意有上升啦。咁但係好快咧就見到回落翻嘅，其實似乎又唔係好似延續得咁耐嘅咁。你自己嘅觀察係咪都類似係咁樣？ 其實頭嗰兩個禮拜咧係非常顯著嘅。正如頭先你同我講話，點解升咁多咧咁樣？咁頭嗰兩三日更加添，尤其啱啱搭正假期咁樣。咁所以頭嗰兩個禮拜咧，其實我哋個好多業界朋友講話咧係顯著嘅。咁去咗第三四個禮拜就開始咧就好翻平平啦咁樣。上個禮拜即喺中秋節嘅時候，有啲朋友都問我哋咁嗰個而家情況點啊？我都要講係平平嘅。那個原因第一就係話嗰啲朋友去攞嘅話咧，其實佢話就話300多億嘅。咁但係其實啲市民大家除曬之後，每日都得2000蚊，咁你諗下可以使到幾耐啊？係咁啦。第二咧就係話嗰個電子消費券咧，即係嗰啲朋友咧，其實佢有啲除咗佢喺開頭嗰兩個禮拜用咧，有啲可能佢擺咗個八達通咧，佢就可以當平時咁日常去使嗰啲消費使費嗰啲去用嘅。咁所以咧就但係咧，如果嗰、那個一啲發展商啦，即係啲商場又好啦，或者啲商户咧，如果佢推出多啲優惠嘅話咧，其實會令到市場咧係可以延續嘅。咁嗱，雖然我上個禮拜啲朋友問我係嗰啲嗰個生意點啊，咁我話平平啦，但係平平都比去年嘅同期其實係好嘅，比去年嘅同期其實中秋節係好啲嘅。咁呢啲我相信就係一來係電子消費券啦，二來就喺商場啊或者一啲商户嘅話咧，佢推出好多優惠。咁或者大家為俾多啲著數啲市民，咁市民使得開心啲，個氣氛好啲嘅話，咁其實咪可以一路延續落去點咯？ 但同去年比，因為去年會唔會真係太差咁樣，所以個比較又未必可能好。好即係睇到個電子消費券嗰個效用咧。 嗱，如果喺上年嘅八月嘅話咧，其實你見到已經開始好翻啲嘅。因為嗰、那個上年嘅八月嘅話咧，你對比翻2019年嘅時候，即係你封煙四起嘛，係咪？咁你2020年嘅八月嘅話咧，咁其實嗰個疫情啱啱又控制翻好少少，放翻啲行業嘅。OK， 咁但係當然你要對比翻即係最好環境嘅時候，咁其實只可以之後，如果你唔開關嘅話咧，始終嗰、那個。整體嘅零售嗰個數據嘅話咧，佢都係差嘅。咁但係比正常嘅情況嘅話咧，咁即係都係會多翻啲。你而家睇翻六七月嘅話咧，嗰、那個嘅升幅嘅話咧，係冇八月個升幅其實咁顯著嘅。咁、 okay. 但係如果你係當然每個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每個月都派一次嘅，或者每個禮拜派一次嘅話咧，同埋你一定要個禮拜使曬嗰個電子消費券嘅話咧，咁你一定會見到效果嘅。正如在我最早要求，即、就、係、是、我最早建議政府嘅時候，派5000蚊，不如每500蚊就派一次啦，分十次啦，每個禮拜一定要使曬啦咁樣。咁我可以肯定咧，每一個禮拜你都見到咧，我電子消費券嘅效果嘅，因為佢每個禮拜都用啊嘛。 OK。剛才你講了很多通關啦，我都想問，因為見到專家咧有份參與喺即係深圳同內地專家去傾會議嘅一個專家政府專家顧問啦，許樹昌啦，咁就提到話內地都提出咗5項嘅防疫要求，咁包括就話即係譬如患者出院之後啦，就喺指定嘅處所就監察14日啦，收緊一啲嘅豁免檢疫安排啊，增加一啲醫護檢測頻率等等，咁亦都講到話使用過關碼，咁佢就話咧同內地咧或者澳門要再用4-5個月商討，咁先至可能係即係進一步傾到落實係咪通關啊嗰樣嘢。你自己點睇咧？即係如果再要呢一個嘅時間，成4-5個月，咁同埋頭先提出一啲嘅條件，你覺得政府要做又難唔難咧？咁 我諗其實特區政府一定要尊重中央嘅個檢疫個決定啦。咁而事實上，即係國內嗰個嘅內地佢嗰個嘅檢疫嗰個嘅成效，話全世界都見到其實係極度成功嘅。 咁其二喺香港過去年多嘅話咧，你見到其實我哋都折騰住咧，即係一個艱難嘅決定。其實應該係同外邊其他國家與病毒共存啦，定係同國家一齊要清零呢個方向咧。咁新加坡起碼都爆兩次啦。咁近呢一個月嘅話，政府已經確實咗講得好清楚，佢一定會。不會同病毒共存，佢哋要清零，同埋要國家先通關先。咁啊，喺大家見到呢兩日新加坡爆二三千單嗰個數據，就知道其實特區政府嘅決定其實係正確嘅，因為香港市民嘅生命嘅話，其實係無價噶嘛。咁所以我哋先同國內通過關先咧，係我相信絕大部分香港市民嘅期望嚟嘅。咁至於你話係咪配合，即係點樣先可以通到同國內通關咧？咁我相信中央主導話咧，其實都係合理嘅，因為佢嘅經驗比我哋豐富啦，係咪？咁所以我哋盡配合佢嗰啲方法啦，咁至於你話四個月定係五個月嘅話咧，即係盡早越早就越好，咁但係一定要咧確保我哋都即係香港要個疫情要控制好啦，亦都唔好話將啲病毒嘅話咧帶到俾國內，我相信好多市民都係同意。 OK， 好，唔该晒邵家辉，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拜拜。好，邵家辉就系立法会批发及零售界议员，同我哋讲到消费券第二期嘅效果，佢都观察到。咁啊，另外佢头先讲到，譬如有啲金铺嗰啲咧，就相对即系消费券之后会帮到多啲。另外头先都讲到有关于同内地、澳门通关方面啦，有专家提到内地嘅专家提到嘅一啲嘅要求，咁包括就系话喺出院条件嗰度咧再收紧啲啦，豁免检疫嗰度都收紧啲啦，等等嘅。你又点睇1872311电话旁边就有张太打上嚟，早晨，早晨，张太，系你啦，听到， 系啊，你好， 你好，你好，请讲。 我系高龄长者，因为我寻日咧用呢个消费券咧就去360买米啊， 系 啊，结果买50蚊嘅米，一袋米50蚊嘅，咁啊买咗呢个米一阵咧，翻嚟睇下咧，佢就扣咗我成2蚊，唔知做乜嘢。 即系扣咗52蚊， 啊！ 扣咗52蚊系嘛？即系 啊，系啦，变咗52蚊，咁我即系买贵咗。咁你，所以而家啲商呢啲人买嘢喺商场咧，啲铺位咧，多数都系你买咩50蚊嘅嘢嘅啦，买到70蚊，有一个人咧就即系去买7蚊嘅嘢，扣到500几蚊。 即系总之有啲扣错数可能嘅情况，但你有冇即刻问翻铺头咩事啊？点解会扣多咗啊？ 我寻日买嘅，买米扣到50蚊嘅，就要扣我52蚊。 系咯，所以我就话你有冇问翻佢咩事？点解会扣多咗咯？ 我冇问佢啊。 Okay. 我今日先有发，我先发完翻嚟一对一下，对下啲钱咧，我啱啱正话攞咗2000几蚊啫嘛。佢啊。扣咗我俾咗50蚊买袋米， 系， 我扣咗52蚊。 OK， 好，总之阿张太就系话买嘢，似乎即系佢买嗰个实数啊，俾佢扣多咗啦，嗰个价钱嗰度。咁啊，但佢又话冇问翻即系个铺头嗰度。不过呢个都可能喺消费券之下啦，大家购物多咗啦，大家都可能要小心啲啦，留意翻多啲咁嘅情况啊。市民用消费券嗰阵咁都要特别要注意啦，有需要嗰阵咧，可能都要向消委会系求助。另外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咧职工盟啊，咁佢就系寻日咧就开咗呢个特别会员大会，咁就有30几个嘅属会嘅代表就留低系同职工盟嘅执委咧系召开最后一次嘅记者会啦。咁佢哋嘅特别会员大会咧就有个结果嘅，就系、是、通过咗解散议案，57票赞成，8票系反对，咁即系话。职工盟呢31年嘅呢个历史咧，就系、是、结束嘅咁。咁啊，见到之后咧，就话会有进一步嘅工作嘅。喺解散之后，就话系会由即系副主席啦、主席啦等等咧，系会负责一啲嘅善后。咁亦都讲到咧，话会有2000万嘅资产啦，咁就会系会支付一啲薪金啦、遣散费啦，咁之后就会摊分俾属会啦等等。见到咧，主席黄乃源咧都提到话。职工盟嘅处境咧，系属会系明白到嘅，咁就话系沉重同埋挣扎之下咧，作出呢一个无奈决定，形容系呢一个解散咧系独立公运嘅重大挫折等等嘅。咁啊，请一位嘅嘉宾同我哋去倾下，因为咧头先都讲到啦，有成有一扎嘅属会系喺职工盟嘅，咁啊，其实呢啲属会喺职工盟解散之后，佢哋成个运作会系点样咧？咁电话旁边咧就有职工盟属会之一社区及院舍照顾员总工会义务秘书郑清发，早晨。 早晨啊，张立文。 早晨，郑清发。整体讲一声，今次嗰个解散议案同埋整体安排啦，作为属会，你哋支唔支持呢个决定，或者满唔满意个善后安排等等咧？ 其实咧，其实好多属会都好迷茫嘅，因为都要等待琴日嗰个投票结果，然后至知道我哋个去向嘅。因为大家会睇到琴日嗰个投票咧，其实个门槛本身要解散门槛系非常之高。其实我哋仅仅系得嗰个门槛系仅仅系过到关，即系应该系54票至可以过关，但系最终投票系57票 赞成。你讲紧57票赞成 系啦，赞成啦。咁所以只可以启动个解散程序。咁对于我好多嘅属会都系有一个带嚟即时嘅问题，就系佢哋要迁嚟而家喺油麻地嗰个办事处啦。咁呢个就即时会面对个点样去处理日后你所有工会嘅运作嘅状况嘅，包括佢哋点样去处理啲个案啊、文书嘅工作啊，甚至比如有记者会，我哋点样用地方去话俾将嗰啲一啲处理嘅事件向公众报道啊。咁呢啲嘢都系影响到工会。另一样嘢系更加重要嘅，就系职工登记局系规定每个工会都要有一个注册地方。 嗯， 咁呢个都系会影响到啲工会日后点样去揾地方提交俾职工登记局作为一个注册地方。咁呢个咧都系一个非常之艰难嘅地方。 嗯， 所以琴日投票完之后咧，其实我哋都有一个分享会是进行的，咁啲属会都分享下未来佢哋点样去大家去冇啲合作啊，有冇啲点样去分担嗰啲资源嘅问题嘅嘢。咁虽然啲公民琴日通过议案里头有个讲法，就系话会将一啲余款啊，最后嘅余款系会俾一啲工会去摊分嘅。咁但系呢个数目，实际上都唔知系几多数，冇人知。不过以往上就系咁处理咗咯。 嗯，而家职工盟咧解散之前有成70几个属会噶嘛，系咪全部都喺晒你哋职工盟而家油麻地嗰个嘅办事处嗰度？系咪全部都要搬走？ 我哋当中呢70几个工会咧，有部分咧有自己嘅会址嘅。咁、 嗯、 但系应该有大部分都系用而家油麻地嘅会址作为一个工作或者联络地方嘅、 嗯、啊。是不是主要是地点的问题呢？即如果职工盟解散了，仲有一些哪方面的支援可能是会没了啊，或者要再想个安排的呢？ 最大的个支援就是要有个地方。 嗯。 因为每个工会去运作都需要有个地点，工作的地点去运作。 嗯。 不是说打电话就可以处理到所有问题。好多时候有些个案我们要见个案。 嗯。 啊，咁我哋都要有地方，我哋有啲嘅，譬如话啲工会嘅活动，我哋要寄啲通讯啊，或者我哋接待一啲到访嘅人，我哋都有地方。但系而家即系呢个解散之后咧，就系我哋要所有自己嘅属会都要自己搵地方，如果冇自己独立嘅会址嘅属会都要面对呢个问题噶啦。 嗯，就咁听落，可能即系你揾地方去租地方都涉及好多成本嘅问题咧。会唔会对于即系每一个属会自己各自每个工会去成个运作嘅时候，嗰啲成本会大好多啊？甚至可能令到个工会会唔会可以继续行落去咧？会唔会可能因为成本太大根本运作唔到咧？会唔会可能出现呢啲情况咧？ 嗱，当然即系公民嘅属会可以讲咁啊，多数系赤贫户嚟嘅，即系都讲佢，即系讲佢咁讲。因为大家都唔系好多嘅资金喺一个工会里头嘅，都系靠啲会费去运作一个工会，而啲会费都系偏低嘅，咁所以呢个问题都要即系变咗日后嗰、那个如果要留低嘅属会，佢哋唯一嘅可以拣嘅地拣嘅申请空间，只有同其他嘅工会合作，去用最少嘅资用有限嘅资源去一啲就去运作落去噶啦。 嗯，即可能都是合作一些办事处的形式咁样。 是啊是啊，琴日都已经在那个讨论会那里，我们都啲属会彼此间都讲出他们的意愿啦，是啦、啊。 嗯。整体来讲，你觉得变了冇一职工盟这个牌头啦，可以叫做咁各自工会自己做啦，日后在争取一些劳工权益方面，除了刚才讲到一些地点或者真的办公室一些很实际的情况，在争取劳工权益方面那个影响有没有不同？ 嗱，呢个影响一定有嘅， 嗱，我唔因为起码以往大家会知道你唔识个工会都得，但你识一个电话，你又即刻打去搵到呢个工会，就打呢个2770-8668。但而家就系个问题就系而家启动个解散咧，呢、這个热线电话就系已经系冇咗噶啦。咁、所以啲工嗰啲熟会咧，就要自己出翻自己一个热线去对外联络。咁呢个都系一个唔容易做嘅嘢嚟噶。 但呢個係個熱線啫，我意思係譬如同政府或者同一啲嘅商業機構去傾，或者一啲僱主去傾成個一啲勞資等等嘅一啲議題或者糾紛去傾嘅時候，屬會就咁單一去傾有冇分別嘅，同有職工盟呢一個嘅牌頭。 我唔知道。我舉個例，以我自己工會為例咧，我哋即係其實同政府有好多合作嘅工作關係嘅。譬如我哋做緊呢個即係安老業嘅公事啦。做緊我哋嗰啲培訓委員會啲行業委員會啲意見啦，同埋做緊個職業架構嘅。咁日後咧，究竟我哋點樣去營運咧？咁呢個一個問題，就算有啲個案嚟到我哋度，我哋都要有一個地方即係處理個個案啦。甚至我哋要向嗰啲即係處理一啲個案嘅僱主，我哋點樣去聯繫佢哋啦？咁有個收信地方，咁呢個要即係即時要面對嘅。 好，唔該曬你，鄭清發，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 Okay. 鄭清發咧就係職工盟屬會之一社區及院舍照顧員總工會嘅義務秘書嚟嘅。講到職工盟咧，尋日就喺特別會員大會度通過咗解散呢一個嘅安排。你又點睇1872311，1872311，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以兴建公营房屋为主导，可供新增居住的人口超过100万人，势必成为本港另一个发展中心。而为了配合发展，政府亦都会重新打造区内交通基建设施，包括兴建北环线，以及在洪水桥兴建铁路系统接驳深圳前海。建成之后，洪水桥在10分钟内就可以直通前海。星岛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特区政府日前发布第一份香港营商环境报告，引起社会热烈讨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大公报专访的时候强调，编写报告的初心是将过去两年的事件罗列出来，等社会正视美国在黑暴推波助澜的角色。陈茂波认为，要应对美国压华战略，唯有提升香港竞争力，将金融服务范畴做阔做深，同时做好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助力国家人民币国际化。大公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内地同香港疫情防控工作对接会议日前在深圳举行。随团的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寻日透露，内地对通关持有保留态度，质疑本港的特别群组豁免检疫政策、确诊者的出院条件宽松，以及有需要加强高危群组检测的频密度。许树昌又说，根据澳门的经验，相信要最少4至5个月与内地商讨通关。本港创新及科技局正是研究过关码系统，为通关做基础。东方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美国药厂近日研发一种治疗新型肺炎的口服药，有助将患者入院或者死亡风险减半，但相关研究未经同行评审。港府專家顧問許樹昌表示，研究指患者需要早晚各服藥一次，在出現病徵5日內服用成效最高，出現副作用的情況亦都不常見，主要是吐瀉、作悶，但是5天的藥費達到5500元。他又透露，醫管局正考慮購入相關的藥物，衛生署轄下科學委員會或者在這個月或者下個月開會討論。经济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职工盟执委会早前通过启动解散程序，咁寻日再举行特别会员大会，以57票支持、8票反对同埋2票弃权通过解散。主席黄乃源形容职工盟解散系香港公运重大挫折，强调职工盟从冇违法，咁只系为劳工权益同埋不公义抗争。保安局发言人就回应说，一个组织和成员犯罪，刑责不会因为解散或者是成员辞职而被抹走。信报报道， 成报报道，尖沙咀分区集控调查队联同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人员，在前晚巡查区内食肆及酒吧，提醒处所经营者、从业员和市民严格遵守防疫规例。 在調查期間揭發一名女食客懷疑使用虛假安心出行應用程式，她涉嫌使用虛假文書被捕，暫准保釋候查。據了解，她聲稱自己使用的安心出行應用程式是朋友替她安排，不知道真偽。成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社評說，政府商界到社會各界在破解土地房屋、發展樽頸等等的難題上，開始出現突破思維框框的新氣象，明白到發展是硬道理的重要性，大膽提出創新突破的方案和構思。社評說，希望政商各界可以加強互相配合，提升發展效率，迅速將良好的構思轉化為行動方案，切實解決深層次矛盾。文汇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话，内地对恢复通关仍然有所保留，主要是担心本港的特别群组豁免检疫政策以及确诊者出院条件方面会走漏个案。据了解，内地卫健委会派人到本港考察防疫措施，相信最快明年春季才有机会实施通关。政论话，据了解，创新及科技局正研究过关码系统，希望不要又是雷声大雨点小。东方日报政论。 成报的社论就提到，政府在较早前公布2元优惠计划，合资格年龄下调到60岁，相关人士必须要出示落油卡。政府说八达通公司目前收到大约195,000份申请，政府必须要与八达通公司做好沟通，用较温和的手法去处理过期申请，避免再次出现之前消费券补交申请资料的混乱情况。成报社论。 星岛日报社论。环球金融市场正密切关注美国能不能够在这个月中放宽债务上限，避免美国出现第一道赖债，引爆全球金融危机。虽然市场仍然普遍相信美国共和党在最后一刻会妥协，但短期内仍然有多个财政议题可以追击总统拜登。社论指，民主共和两党恶斗或者会擦枪走火，造成金融市场动荡。星岛日报社论。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喺清泥苑呀，咁亦都影响到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落翻呈祥道咧就车多，龙尾喺一号货柜码头对出。咁再重复多次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尾消散排到去清泥苑啦，咁亦都影响到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落翻呈祥道车多，龙尾喺一号货柜码头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着奥运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南昌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着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就在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锦田公路去上村方向近着高埗村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坳头交汇处。元朗公路去屯门近着富泰村车多，龙尾在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建筑物小型工程规例已经修订，如果业主希望在物业保留一些僭建的小型适意设施，例如花棚、伸缩檐棚、保安围墙等，只要透过小型工程监管制度下的检核计划，证明设施安全就得了。想知更多，上屋宇署网页 bd.gov.hk 或下载小型工程流动应用程式看看。 事 政報告速遞，重點全面睇。 施政報告重點措施， 社會即時反應， 專家深入分析。 節目期間，歡迎聽眾打電話嚟發表意見。 星期三下午5:00， 陸宇光、張鳳平主持。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港台電視31同步直播。 施政報告速遞，重點全面睇。 2021年10月4日，政府专家指创科局正研究通关码，内地希望本港尽量贴近防疫要求。 职工盟特别会员大会表决通过解散议案。 罗志光指平均每日约40名外佣到港，政府需尽量外防输入。 美国各地有示威集会抗议德州限制堕胎法例生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又讲到有关于政府专家咧许树昌咧之前咧都系同政府一啲官员咧系上到去内地咧同内地嘅专家倾到有关于咧疫情啦、通关等等噶。咁佢咧就早前就提到啊，内地都提出咗一啲嘅防疫要求，就话希望咧香港嘅做法咧都系尽量贴近嘅。其中就包括咧讲到譬如一啲出院嘅条件啦，就系话系咪可以喺一啲指定嘅处所做监察14日咧？咁另外就都提到话系收紧豁免检疫安排啊，同埋增加啲医护嘅检测频率啊，用过关码等等呢一啲嘅提出过嘅条件等等嘅。咁啊呢一方面就关于通关啦。咁另外咧，通关成日都讲到啦，其实同香港咧外防方面咧，其实都好有关系。咁见到之前咧就系重开咗呢一个嘅竹篙湾嘅外佣检疫中心嗰个预约系统啦，咁每日系收最多50个嘅外佣入住嗰个名额啦。咁见到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咧喺网址嗰度都提到话，由8月30号去到9月24号咧，有600多个嘅菲律宾外佣咧系抵港嘅，咁有20多个系确诊，咁计翻嗰个比例咧系4.3%，形容个数字都系非常高嘅。咁呢个都整体嚟讲咧系同外防方面咧，即系疫情外防方面咧都系相当有关系嘅。你又点睇咧？1872311，1872311，又请一位嘅专家同我哋倾，有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早晨。 系早晨，萧乐文。 早晨，何柏良，讲下有关于头先提到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喺同内地嘅专家倾嘅时候，提到话内地提出咗5项嘅防疫要求啦。咁其中咧讲到出院条件嗰个咧，都想同你倾一倾嘅，因为咧佢就话内地系要求确诊者咧系连续2个嘅病毒样本阴性先至可以出院啦。咁并且咧要到指定嘅地点度观察14日，出咗院之后，咁再系检测2次阴性先至可以翻屋企嘅。呢个同香港嗰个做法咧，就好似相对系咪即系严谨一啲咧？或者香港需唔需要跟到呢一步先至系保到个风险咧？ 嗱，如果就住嗰几项内地提出嘅要求咧，咁所有项目咧就个做法比起香港咧都系更加严谨嘅。咁如果你睇翻香港咧，就嗰几个项目里边咧就。最大問題咧，其實都喺外防輸入嗰度啦。咁特別就涉及一啲人士咧，就豁免嗰個檢疫，呢個係一個重中之重嘅地方啊。因為過往香港咧，就都因為過呢啲豁免檢疫咧，就引致有病毒流入去社區啦。嗱，咁如果你話講翻呢啲確診人士出院咁啊，咁香港而家咧就用緊嗰個嘅標準咧，咁其實都係。隨住對嗰個病毒嘅傳染期啊，就有所認識咧，都不斷調節緊噶。咁而家主要我哋參考翻咧，就如果佢係感染咗之後，咁嗰個感染人士咧，就身體會產生抗體啦。咁佢產生抗體咗之後咧，咁其實嗰個傳染性咧已經係大幅度減低嘅。咁所以咧就。咁當然你話呢啲嗰個風險咧，就始終如果我哋希望同內地去到通關嘅話咧，咁某程度上咧就我哋冇乜選擇，即係你要滿足咧內地佢提出嗰個嘅要求啦。咁呢度涉及咧就內地佢哋可以接受風險嘅水平，就同香港我哋可以接受風險嘅水平一個嘅落差咯。咁如果係想做到通關咧？ 咁我哋就要接近或者你要去跟翻內地提出個要求咯。咁當然你話係唔係有咁樣嘅需要啦？咁呢個咧就一個觀點與角度嘅問題啦。咁所以就我哋覺得係夠穩陣、低風險。咁內地可能咧就想更加貼近零風險。咁如果你要貼近零風險咧，咁嗰、那個各方面嘅措施咧，咪要做多好多。香港而家我哋咧就跟現行嘅標準咧，咁由佢入院開始計啦。咁有部分人士咧，可能佢兩三日就已經可以出院。咁大部分嘅個案咧，就會喺十日之內咧，就如果佢冇併發症咁啊，咁就會出院，就可以俾佢翻入去社區啊，翻屋企啊咁樣。咁但如果佢跟翻內地佢呢個嘅安排咧，咁就大約就我預計可能每宗呢啲個案咧，就起碼要三個星期先至可以翻到屋企。 即係其實最大嘅分別就係香港而家嗰個嘅出院嘅做法咧，就係唔需要好似內地咁出咗院之後再去一個指定嘅地點做一個觀察咁樣啦。首先咧就是、如果真係跟內地呢套做法啦，香港會唔會都可能喺一啲硬件設備上面多咗一啲負擔啦？同埋而家現有香港呢一個出院嘅做法係咪都近乎係零風險嘅咧？即有冇真係咁樣試過導致社區出現一啲感染嘅個案咧？又？ 其實你世界各地咧，就嗰個處理嘅手法咧，就都又好參差嘅。咁如果你睇翻外國嘅地方咧，咁佢哋當然就唔係採納一個社區零感染嘅政策啦。咁佢哋有部分人士咧，甚至乎確診，佢就容許佢喺家居裏面治療啊。咁香港所有確診者咧，就都需要去醫院，就達到一定條件先至俾佢翻屋企咧。咁你擺喺全世界個風險控制標準裏面咧，咁其實相對嚟講都係屬於相當之嚴噶啦。咁如果你話咧，就再要喺一個指定地方就起碼逗留14日咧，就先至俾佢翻屋企啦。咁呢個當然一定會穩陣啲啦。咁但係就香港就我哋唔係太多，相對嚟講唔係太多確診個案啦。咁如果你話因為按我哋香港嘅標準而出咗院就入去社區，跟住引發有傳播鏈，香港係從來未發生過。咁如果你話就住喺外國其他地方咧，就佢因為咁樣出院而引致啲傳播，亦都係極之罕見啦。因為嗰、那個人士如果係真係自己個免疫系統就有能力產生到個抗體啊，咁進入個康復期咧，咁其實咧就再加埋有一個陰性嘅檢測咁啊，咁其實就佢嗰、那個傳染性咧個風險亦都相當之低。咁呢個裏邊其中一個關注咧就係關乎嗰啲復陽啦。咁復陽呢啲嘅個案咧，咁其實就佢再引致有傳染性嘅風險咧，就都係微乎其微嘅。咁喺全世界裏面嚟講咧，有一啲零星嘅個案，係零星嘅個案啫。咁佢涉及有一啲佢係嗰個確診人士本身佢免疫系統係有問題嘅。咁當佢發生復陽嘅情況咧，咁係曾經有出現過咧，就傳染俾其他人嘅。咁但係如果佢唔係屬於免疫系統有問題啦，咁呢啲康復咗，跟住之後復陽啦，咁其實就冇試過產生有呢啲傳播鏈。咁香港亦都冇試過因為復陽嘅個案喺佢嘅緊密接觸者，即係包括家人啊或者同住嘅其他人士咧，而產生呢啲嘅傳播鏈嘅。咁主要就呢啲復陽嘅個案咧，就大部分嘅個案，我哋就對佢嗰個睇法咧，就係佢已經康復咗啦。咁但係咧就身體某啲地方咧就仲有啲餘毒咧就未陣清咯。咁但係呢啲復陽個案有時佢唔一定喺康復之後兩個星期出現嘅，咁你香港就世界各地都有㗎啦。咁有啲復陽個案可能佢三個月或者係甚至乎半年之後咧就先至發生。 另外有啲嘅許樹昌提到嘅內地提出嘅一啲防疫條件嘅，如果要通關嘅話，包括就話咧豁免檢疫嗰度咧就話收緊一啲機組人員啦、船員同埋外交人員嘅豁免安排，另外都話增加即係包括醫護啊、檢疫酒店啊、機場員工嗰啲檢測嘅頻率，咁就話內地而家係隔日一檢嘅咁樣，亦都唔接受抗原測試嘅咁。呢度香港係咪可以都跟到，或者有冇需要跟咧？ 香港呢其實就抗原測試呢都已經慢慢開始呢就減少去到使用嘅。咁主要原因呢就核酸檢測呢嗰、那個靈敏度呢就比起抗原測試呢係高一啲嘅。咁那個重點呢其實就如果呢個係內地佢列出嘅清單呢，咁香港其實就冇得選擇㗎，你一定要跟。咁、okay, 如果你唔去跟呢就通關嗰度呢就要押後囉。咁所以你話喺呢啲醫護人員或者檢疫酒店機場呢啲人員嗰啲檢測，咁內地如果希望係由而家香港嗰個安排嘅部分人士佢七日一檢咁啊，就加密到去到隔離一檢咁啊，咁香港就其實冇得揀嘅。如果你要通關，就要做好個準備，然之後去到安排做咯。咁至於你話醫護人員咧，就要睇翻到底內地嘅要求，佢係針對性指一啲前線嘅醫護人員啦，亦或全香港嘅醫護人員咧。咁如果你全香港嘅醫護人員咧，咁就可能你講緊喺社區裏面私家診所嘅醫生啊，或者佢個診所裏面嗰啲嘅清潔啊，其他登記嗰啲護士啊，咁所有呢啲人咧，係唔係都內地嗰個清單都希望佢哋隔一檢咧？咁呢個我覺得就要同內地佢去澄清翻，到底佢要求咧就個網殺到幾大咯？ 嗯，另外話研究緊一個好似叫過關碼嘅系統，你自己有冇聽過？或者因為而家就話應該會擺嗰啲疫苗接種記錄啊，同埋一啲核酸檢測嘅結果啊，甚至話過去幾星期嘅一啲行蹤等等嘅，呢個你聽落有冇啲咩留意到或者關注咧？ 嗱，呢個就其實佢改咗個名稱啫。咁你其實就香港關於呢啲電子二維碼咧，就由舊年年中開始就準備同內地通關到而家咧，咁其實都個系統啊平台都已經係喺度。咁嗰、那個二維碼，咁就有啲時候我哋香港就叫佢做健康碼啦。咁而家近似嘅綠色二維碼咧，其實都喺個來港二同回港二嗰度咧係用緊嘅。咁如果關於呢個通關碼咧，就佢除咗記錄嗰、那個檢測結果啊、啲個人資料啊，同埋有冇接種過疫苗之外咧，咁似乎一個新加入個項目咧，就係佢記錄嗰個人士，就如果佢譬如係進入內地之前嗰21日咧，曾經去過咩地方？咁呢個咧就屬於一個新嘅資訊咯。咁我相信，如果係要加入咧，技術上邊應該嘅問題係唔大嘅。咁呢個如果佢係通關碼咧，我覺得嗰個名稱嘅好處咧就係佢明確就俾市民知道咧，就呢個作為通關使用嘅。咁所以如果你係有人士，佢係有打算就通關翻去內地或者內地嚟香港咁啊，咁佢就要去到應用咯。咁如果佢係作為通關碼咧，咁你對於係未曾有即時考慮就離境去內地嗰啲人士咧，就可能未必有嗰個需要。咁呢個有一個選擇咧，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取得平衡嘅方法嚟。 嗱，另一個就想問下何柏良，因為見到專家許樹昌咧都有喺訪問之後咧提到話，即係醫管局咧係考慮研究緊咧係買美國咧默克藥廠咧就研發緊嘅新冠病毒嘅口服藥物。你自己有冇留意呢一隻藥啦？同埋即係香港而家去就話研究去買啦，因為而家個問題咧就係有啲講到話而家係呢一隻藥咧有一個第三期臨床研究嘅中期數據，但就未有一啲最終嘅數據嘅。咁你又覺得適唔適合咧？呢個時候話如果真係諗去買嘅話？ 其實的抗病毒藥物呢，就如果佢有一啲新嘅研究結果出嚟呢，咁佢對控制個病毒繁殖或者對於預防住院死亡係有效呢，咁呢個肯定係令人鼓舞嘅資訊嚟嘅。咁但係如果你比較返呢，就嗰、那個藥物，咁佢喺現階段嚟講呢，佢只係藥廠就喺佢嗰個嘅官方機構裏面呢出咗一個聲明，咁嗰個內容本身咧就未曾全面披露所有嘅資料啦，咁個研究亦都係未曾完成啦，咁內容亦都未經過咧就同行審批啦，咁所以就住嗰個嘅成效各方面嘅資料咧，我覺得我哋就比較適宜按即係審慎啲去睇佢嗰個內容。咁如果你話呢個抗病毒藥物咧，佢可以有效減低住院或者死亡就50%咁啊，咁呢個都 係可以視之為一個有用嘅抗病毒藥物啦。咁但係你話距離一個靈丹妙藥咧，仲有好大嘅距離。咁如果你話今天嚟講咧，就最好嘅靈丹妙藥咧，其實都係接種疫苗。咁你如果相比起翻佢就減少住院死亡50%咁啊，咁你接種疫苗就科興疫苗或者復必泰疫苗咁啊，咁其實就已經有好大量嘅數據證明咧。既安全亦都可以減少重症同死亡咧，就超過90%啦。咁所以你如果將佢嗰個成效同疫苗比較咧，就疫苗肯定咧就贏佢九條街嘅。嗱、另外咧就佢呢一個新嘅口服藥物咧，咁佢二三期臨床研究啦，咁其實都嚴格嚟講唔係屬於三期啦，因為嗰、那個參與嘅人數相對嚟講比較細啊，咁佢就兩個組別，每個組別咧就都係300-400人啦。咁所以佢雖然咧就初步藥廠講咧就睇到佢減少一啲住院嘅風險啊，咁但係關於嗰個藥物嘅安全或者潛在嗰個藥物引致副作用嘅風險咧，咁你其實就幾百人咧就你睇唔到佢個安全性嘅。嗱咁都想講一講咧，佢呢個藥物咧其實係屬於一個基因嘅誘變劑，咁佢係主要佢抗病毒咧，就係佢呢個藥物咧，就令到嗰個病毒佢喺繁殖嘅時候咧，嗰、那個嘅基因啊，咁病毒嘅基因就係核糖核酸啊，就令到嗰、那個病毒嘅基因咧就出錯。咁所以如果當嗰個病毒嘅基因佢複製嘅時候咧，有大量出錯咧，咁佢個病毒咪會死亡咯。咁就阻經呢個途徑咧，就阻止佢到佢繁殖。咁但係咧呢一種藥物或者呢一種原理咧，就一個基因嘅誘變劑咧，就相對嚟講咧，就對於人嘅核糖核酸咧都有一個潛在嘅風險。咁如果佢譬如睇翻喺佢前期一啲實驗室嘅研究，譬如細胞線嘅研究啊，或者裏面咧，就都睇到佢咧就對於人嘅核糖核酸啊，譬如一啲粒線體裏面嘅核糖核酸啊，就都有一個潛在嘅風險。咁所以咧， 潛在風險係咩？即係我就咁聽唔係好明添。個潛在風險 要小心佢嗰個安全性咯。咁如果你話係得幾百人咧，就算有幾百人，照而家藥廠所講冇一啲大嘅問題咧，就唔可以得出任何結論咧，就佢係安全咯。咁如果佢係呢啲藥物咧，有機會令到嗰、那個基因出現轉變咧，咁除咗你話對一啲重要嘅器官，譬如肝啊、心臟嗰啲有毒性、潛在嘅毒性之外咧，就嗰個致癌性咧，呢個都係一個值得關注嘅風險嚟。 OK， 唔該曬你，何柏良，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何柏良咧就係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嚟嘅，同我哋講到有關於。根據許樹昌教授啦提到咧，就係話醫管局咧係研究係咪買咧美國藥廠研發緊嘅一隻新冠病毒嘅口服藥物，就話根據佢嘅講法咧，就話係計劃咧係購買500療程嘅咁。咁另外都提到一啲關於通關嘅條件啦，啱啱都講到有關於一啲外佣嘅嚟到香港之後感染嘅數字，你又點睇1872311？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职工盟寻日召开特别会员大会，表决通过解散议案。职工盟属会之一社区及院舍照顾员总工会业务秘书郑清发话，部分属会即时面对运作上的困难，因为部分没有自己的会址，一向靠职工盟提供地点或者电话热线服务等。郑清发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不少属会即时面对要搬离职工盟在油麻地的办事处。他说工会都需要地方处理日常运作、文书和接见个案等，而职工会登记局亦都要求注册的工会要有会址，部分属会面对寻找会址的困难。澳门政府宣布，由于接获卫生当局紧急通知，有一个可疑阳性样本正系等待复检，社区存在一定嘅风险，即时暂停今日嘅复课安排，直至另行通知。部分已经返校嘅学生要由家长接回。 当局收到镜湖医院通报，在一个10合1的混合样本中，初步检测结果阳性。样本涉及的10名人士，他们将会由救护车送到政府医院独立采样和复检。当局会视乎结果，决定是不是需要调整抗疫措施。另外，澳门今日中午开始可以免隔离14日入境珠海，入境人士需要完成接种新冠疫苗，并持有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结果，吸引大批嘅市民到各核酸站做检测，部分嘅采样点要24小时开放。南韩统一部话，南北韩联络办公室在当地朝早9点恢复正常通话，时隔2个月以来，双方再度透过联络办公室的热线通话。南韩军方亦都表示，南北韩通过东海和西海地区的军事通讯热线进行正常通话。南韩政府话，希望在恢复热线通话之后，尽早重启南北韩会谈。北韩朝中社发表公布，表示遵循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的意志，有关机关决定在当地朝早9点起重启所有北南通讯联络线。公布指出，南韩当局要深深领会重启北南通讯联络线的意义，将为完成改善北南关系、打开今后辉煌前途而需要先决的重大课题作出积极努力。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06点，跌169点，总成交金额103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68点，升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09点，升22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3.8升2.4，阿里巴巴142.6升4毫，友邦保险89.8跌1.5，中国平安51.85跌1.4，美团244.8跌1.6，药明生物122.9跌3.6，京东集团274.8跌8.4，联想集团9.01升6.4，港交所477.2跌2.6。中国燃气22.6跌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6，日元111.05，瑞士法郎0.931，加元1.264，人民币6.446，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694。日经平均指数报28619点，跌151点。港金现价报16380元，系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3.97美元，卖出1764.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嘅中线咧，头先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一段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里安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车多，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咁在九龙方面，3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 近住军会港一段车多，排到去南昌港铁站对出。龙翔道去观塘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后少少近住思瑞入口嗰段咧都系慢车，车龙排到去丰力楼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有同事被人盗用银行户口啊！喺电子世界，账户同个人资料同屋企锁匙一样咁重要。联上 WiFi 或用公用电脑做网上理财，等于将锁匙周围摆。人哋偷咗你嘅资料，想做乜都得啦。所以无时无刻都要保护好数码锁匙，仲要定期更改密码。 数码 key 睇紧啲。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全新智慧型对谈节目，恒生大学校长何信文教授每集请来不同背景的嘉宾，细说人生的高低起伏。 嘉宾包括青年协会总干事何永昌、团结香港基金副总干事黄元山，第一集的嘉宾香港社会创投基金及社会企业创办人魏华星。 十月九号起，逢星期六晚上九点，一起进入人生学堂。 2021年10月4日，政府专家指创科局正研究通关码，内地希望本港尽量贴近防疫要求。 职工盟特别会员大会表决通过解散议案。 罗志光指平均每日约40名外佣到港，政府需尽量外防输入。 美国各地有示威集会抗议德州限制堕胎法例生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了，剛才呢講到有關於一些通關的條件啦，根據專家所講是內地提出的，包括涉及一些出院的條件啦，會不會收緊一些的檢疫安排，或者包括醫護人員在內他們一些的檢測的一些的次數的頻密度等等。咁亦都咧講到有關於呢只嚟自美國默克藥廠嘅新冠口服藥咯，咁啊見到都話針對一啲輕度啊中度嘅確診人士咧係相對有效一啲，亦都話嗰個死亡或者住院風險咧係可以減低去到50%嘅。不過頭先啊聽到專家何柏良講啦，嗰啲嘅數據就覺得似乎係睇多啲好啲，或者成個嘅安全性咧都係有一啲嘅諗法啦，睇下會唔會可以再睇多啲嘅數據等等嘅。另外啦，講到有關於即係外佣嚟到之後咧，香港之後咧都有一個嘅檢疫嘅過程嘅。咁啊，包括而家喺竹篙灣嘅外佣檢疫中心啦，可以係每星期一咧就可以做一個預約，預約咧係額外一個星期嘅一啲嘅外佣入住嘅額度啦。咁就係都係話每日接收咧最多係50名嘅外佣入住嘅。咁今日又星期一咯，咁啊成個嘅預約情況有冇啲人又即係話僱主又好，或者係一啲中介公司又好，都睇到个情况系点咧？咁头先有讲到啦，有关于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咧，都有提及到啊，话8月30号去到9月24号，606名嘅抵港嘅菲律宾外佣咧，有26名咧系确诊啊，确诊比例就系4.3%，形容数字非常之高，一啲都唔简单。就话如果有人咧认为要增加每日嚟香港嘅外佣数字嚟讲咧，佢就话系无话可说嘅。咁啊，听大家嘅电话咯。电话旁边就有蔡先生打上嚟，早晨。 系你好， 你好，你好，请讲。 系啊，主持，系啊，我姓蔡嘅，我系中介公司嚟噶。 系， 其实咧，我想讲翻咧，个预约系统咧，其实都好多问题啦。就其实第一，即系嗰啲 search 嗰啲咁嘅认证咧，其实真系好，即系好繁复啊。 认证嘅意思系咩 ？search 边啲？ 认证即系话，譬如巴士啊、电灯啊、电灯柱嗰啲咧。 哦， 其实拣中咗，肯定拣中咗噶啦。但系又要拣多次，不停咧拣咗成3-4次中晒咧，跟住再入到去咧就话已经满啦。 嗯， 系啦。咁呢个其实认证嗰方面系好有问题啦。同埋我都想提出一样嘢咧，其实如果其实应该是优先次序咧，出 visa 嘅优先次序会好啲咯。 嗯， 就唔好咁样系咁，即系而家就一个礼拜会好啲啦，但系个心理压力系好大嘅。 嗯， 即係始終可能即係出咗嗰個嘅visa 之後簽證之後，但又唔知幾時先可以預約到呢啲檢疫嘅中心俾個外佣嚟，咁係咪咁啊？ 是啊，其实应该是先后次序咯，即出 visa 的。即譬如四月开始是不给啲菲佣或者印佣过来的。咁其实应该是四月份出咗 visa 啦仲过唔到嚟嗰啲呢，就应该譬如最排到最先嚟优先次序过嚟。就唔好话就算八月九月出 visa 嘅抢到嘅就好开心，抢唔到呢成等半年呢都过唔到嚟呢，都雇主就好失落咯。 咁你今日想唔想抢嗰啲 好失落。 今日使唔使抢嗰啲检疫中心嗰啲？ 要啊，要啊！但我哋几个人都真系一间都抢唔到。我哋有个雇主咧，头先啱啱 WhatsApp 我哋咧，佢一分钟入到去，但系最后咧都抢唔到，佢啊失落到失落到爆咯。 嗯，明白，明白。 咁所以我觉得系出签证咧，嘅优先次序咧行先会好啲咯。 Okay. 即系我谂住同阿罗志光局长咁样，即系反映翻。 O、okay, K， 相信当局都睇到啊、听到阿蔡生佢呢个反应噶啦。仲有杨先生打上嚟，早晨。早晨，杨生。 系萧主持。 系我系萧立文，你好，请讲。系、 啊、你好，系我都系雇主嚟嘅。咁我今日咧都有上过嗰个预约系统咧，去 book 嗰、那个外佣嗰个竹篙湾嗰度啦。咁、啊、但系咧今日发觉咧，我是一分鐘內咧可以入到去個系統，但是咧我係咁打嗰啲資料嗰時咧、 嗯， 就發覺咧佢就不斷去 prompt 我咧，就話嗰、那個僱主嗰、那個菲傭嗰個名咧嗰、那個格式不符。 嗯， 咁咧跟住咧我試咗好耐咧，先發覺原來咧嗰、那個格式咧佢係唔可以俾嗰啲名成個名咧，即係外傭嗰個名咧。有個 space 嘅，即係有個格格嘅，咁我先入得到。但係咧個問題就係，當我入得到嗰個咧符合翻啦，咁但係就已經俾人 book 曬。 嗯嗯嗯，即係成個輸入你覺得未必好清楚，因為你係第一次去入呢一啲嘅資料啊嘛。 我係之前已經入咗，我係曾經成功過去入，但係嗰個系統咧突然間就將我嗰個 offer 咧。就唔知點解就 delete 咗，咁、 嗯、 但係我都打過去勞工處去投訴過啦，但係都話啊佢哋創科局嗰邊咧就話啊個系統正常嘅咁樣咯，咁、 嗯、 但係今次佢入咧嗰、那個入外佣嗰個名嗰、那個格式咧係同之前唔同嘅， 即係今日先出現嘅新嘅做法嚟嘅。 係啦，今日我唔知道創科局點樣解釋啦，咁、嗯、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今日我係試過咁嘅情況。就發現到咁嘅問題咯。 OK， 唔該曬阿楊先生。提到呢、這、一個佢入呢一個嘅資料嘅時候咧，就即係遇到一啲問題啦。即係個外佣個名原來中間有個格格咧，佢就話係要唔填呢個格格咧，先至係可以入到嘅。咁但係出嚟嘅情況就係變咗個時間用多咗，咁就亦都未搶到佢哋嗰個外佣嗰個嘅宿位啦。咁樣咁啊，呢、這個楊先生嘅情況，仲有林先生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主持 系你好，你好，早晨，请讲。 系想对呢、這个最近我哋咪同即系内地倾紧通关嗰个条件咧，咁啊内地都列出几个附加嘅要求咁样嘅。 嗯， 系咁，其实我都想表达下啊，其实即系嗰个要求咧，好似好唔对等咁样啦。即系我哋香港就要做咁多样嘢，但系内地落人落嚟咧，就仲系回港易啊，来港易啊。咁樣，即係我覺得除咗係內地擔心我哋會輸入一啲個案俾佢之外，調轉頭我哋香港政府係咪都要諗下，即係其實因為對等㗎嘛，你通關嘅時候，咁喺內地方面佢哋又做啲咩措施，會唔會加強返去即係防止佢哋輸入啲個案入嚟，因為佢哋輸入個案入嚟嘅時候，調轉頭我哋又會有本地居民感染又想返去嘅時候，即係雖然係我哋應該好多人就想通關嘅，咁但係即係呢一方面都要諗返嗰個對等同埋內地輸入香港嗰個風險囉。我好想表達呢樣嘢。 好，唔該曬林先生講到通關個佢嘅睇法，就話會唔會即係內地同埋香港嗰個通關方面呢，或者嗰啲要求係對等呢，咁呢個林先生睇法嚟嘅。仲有張女士，早晨。 早晨主持人你好。 早晨系，请讲。 系系系啊，喺电台咧收到你最新嘅资讯咧，就关于个美国马克药厂咧，有一种新产品就可以协助帮到我哋新冠病毒口服液呢种提供，我真系好高兴啦、就一定支持你嘅接受嘅，因为而今有好多长者或者部分嘅港人都因为好惊打针啊，佢哋咧其中咧因为就患有长期嘅病患咧，惊有副作用引致啦，就希望呢只最新嘅口服液咧就能够咧抵抗或者防御。呢、这个新冠病毒咧，让更多市民或者有更好嘅数据安全性啦吓，就做 perfect 啦，可以减低呢个死亡风险啦、嗯。 不过呢个系针对嗰啲确诊咗嘅即系中度或者低度人士。头先阿崔俊明都讲话，其实都唔能够取代打针嗰个嘅效用噶嘛。 系得，但有即系得我选择咯，起码个方式、我自己觉得系咪啊？系咧，都系一个新尝试咯，系咪啊？咁我哋都要早日打针啦。如果有啲人真系连打针都唔想冇咧，即系有个方机要俾佢咯。 OK， 我自己个人意见啫吓。因为都系最新，我都系听多咗，继续听你电台吓，听多新闻咁样啦。 好啊，多谢你张女士，同你倾到呢度，我哋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周伟业。 有没有发觉我们已经来到一个白噪音的年代呢？即是说我们的生活随时随地都是被手机、电子邮件、社交媒体侵略了。如果你走入地铁车厢看看周围，你会发觉到大部分人都是低头族，不理周围的环境，将自己的视野困在细细的手机屏幕上面。这本书《观察的艺术》，在日常生活中开发想象力的131个练习的作者罗伯·沃克，是一位记者，亦都是一位专栏的作家。他早就观察到这种现象，发觉现代人失去了体验当下、活在当下的能力，而我们的思考能力、看和听的能力亦都随之消失了。 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唤醒大家的感官，协助读者以全新的方式看世界。在每日翻工经过的街道上面，有没有留意过建筑物的形状、地上瓷砖的纹理、涂鸦的壁画，甚至坑渠盖的模样等？逛博物馆嗰阵，唔好走马看花，试试拣一幅画，用上3个钟头嚟睇，等呢幅画成为心中的画。训练五官的感觉，就是要将注意力放在自身之外，问自己看到什么、听见什么、闻到什么。好像每日坐地铁那阵，用心看看周围的人，为什么他会选靠门的位置？他和他之间又是什么关系？留意车厢入面人和人之间的眼神交流等等，都是可以观察、思考和感受的。以上这些观察方式都是作者的好建议。 这本书令我印象最深的一篇叫做《连结你内心的修饰》，原来是培养沉默的能力，就是学习在每一日里面绝对必要的时候才说话，或者限制自己一日说50个字，其实都是不容易的功课来的。但是对着每日走同样的路，体验了同样风景的你，会不会是一种跃跃欲试的吸引呢？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观察的艺术》，在日常生活中开发想象力的131个练习，作者罗伯·沃克，由大快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经过几个星期的挑战，在专业教练的教导之下，一众 DJ 和 artist 朋友越战越勇。 总之就是劲啦！ 一球一球，加油！加油啊！ 射波真系个好玩嘅， 好玩， 我都中意咗射波而家。 1、2、3，香港电台 team。港台体坛1、2、3运动挑战赛进入最后直路，逢星期1至5晚上9:30，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关于咧旺角道行人天桥，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啦？哇，工程咧其实咧断断续续都进行咗成23年咯。咁啊喺早几日啦，9月30日咧就系、是、正式系启用啊。呢条天桥咧就系、是、话会喺旺角道啦，咁就系横跨咗弥敦道嘅，亦都会连接咗而家即系譬如喺旺角，你都会留意到一个嘅行人天桥系统嘅。咁即系话咧，市民日后咧唔需要系喺地面过马路啦，过呢个弥敦道啦咁。嗱呢一条天桥咧最特别嘅位咧，头先都讲到进行咗23年嘅工程，其实喺1998年嗰阵咧已经话系刊宪咧系兴建呢一个旺角道行人天桥噶啦，系由新鸿基地产系负责嘅。咁啊政府之前都解释啦，喺2003年完成咗第一期嘅工程之后咧，因为需要搬迁地底铺设嘅大量公共设施，咁啊包括嗰啲高压电缆啊咁，而且嗰个路段咧都系非常之繁忙嘅，咁所以公共设施需要分阶段嘅搬迁，咁最终去到2016年先至开始第二期嘅工程嘅，咁啊，成个情况终于而家呢条天桥咧就用得咯，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油尖旺区议会交通运输及房屋事务委员会主席李伟峰，早晨。 系早晨， 早晨李伟峰，讲下先呢条天桥其实系咪好长噶？嗰个位置嚟讲，即系而家都话起咗成20几年啦。虽然头先都解释到一啲情况，因为你搬迁一啲设施咁，系咪你自己觉得即系成个时间起咁耐啦，或者个天桥开咗之后，啲街坊嘅反应又点咧？ 我谂嗰条天桥咧，应该大家正常嚟讲行15秒都行完噶啦。咁街坊就其实期待咗好耐噶啦，有啲街坊同我讲，而家连个仔都大学毕业啦，终于等到佢启用啦。咁就大致上都系咁样样啦，都比较耐嘅，因为其实就算系一个跨油尖旺最繁忙嘅马路路段咧，都唔应该要用到20几年咁长嘅时间啦。 嗯。嗱，我冇講錯啊嘛，頭先就係話喺旺角道，其實佢係橫跨咗彌敦道嘅一個即延伸部分嘅一個天橋啊嘛，而家開個部分係嘛？ 好啊，冇錯。 呢個係咪就係完整噶啦？會唔會即係之後再開其他嘅部分噶？呢個天橋係咪就係已經個工程已經完整噶啦？ 嗱，應該咁講，天橋部分嘅工程係已經完成咗噶啦，即係新鴻基俾錢嘅部分啦。咁跟住下面咧，仲會有啲小型嘅工程嘅，即係還原翻嗰條10几年都已經消失咗嘅行過路處啦，就係、是、跨旺角道嘅。咁而另外咧，就係、是、有兩條喺側邊嘅行人過路處跨彌敦道嘅咧，就因為20几年前刊憲嘅時候就已經講咗咧。是会取消的。咁而家我哋就叫运输署做返啲数人头啊，睇下嗰个使用率嘅数据啦，跟住再睇下係咪真係要取消咗呢两个过路处咁样啦。 嗯，但你观察呢，而家嗰两个行人过路处啦，喺弥敦道嚟讲係咪都多人用㗎？即係你变咗做上天桥嚟讲，有啲人又觉得天桥相对冇咁方便㗎嘛，可能地下行会方便啲喎咁。 其实係两批人嚟嘅、因为点解嗰个有啲街坊話下面即係尤其是由大角咀上去旺角火車站或者去花園街嗰邊係冇咁方便咧，其實就因為嗰兩個橋墩咧就已經壓咗半條馬路半條嘅行人路，咁變咗佢嗰度咧就好窄，咁而家就多咗個叫做山口位啦。如果佢上火車站嘅話，咁咪快咗咯。咁但係其實而家彌敦道即係喺條橋附近咧都有個巴士站嘅，嗰、那個巴士站嘅客落車咧就咁直接過過路處嘅啫。咁、就冇乜有因要上桥跟住再落返嚟囉，都係都会多分几钟嘅嗰个时间。 係整体嚟讲，你觉得日后啦呢条天桥即係应该咁讲，而家已经开咗啦，天桥你见到嗰、那个使用嗰个频率系点呀，多唔多人行呀，惯唔惯呀啲街坊友？ 我諗而家系3-7比啦，即係都观察咗2至3日啦，地面依然系70%嘅，路面就30%嘅，咁但係我諗要再睇返多少少，因為坦白講而家喺條橋上面嘅人呢通常都係啲打卡嘅，亦都唔係成個油尖旺嘅街坊嚟嘅，好多人都係慕名而嚟呀咁。咁所以我諗攞今個禮拜嘅數據都未必係準嘅。 嗯，成個行人天橋嘅設計呢，你哋有冇俾啲意見呀？ 其實我哋就冇嘅，因為呢條橋係20几年前起㗎啦。咁呢我冇記錯呢之前嘅前幾屆同事咧有講過，舊嗰條天橋咧就比較闊，咁咧就想做翻窄啲嘅。咁睇翻就個闊度係一樣啦。咁其他嗰啲嘢都其實係新鴻基去設計啊咁樣樣。咁我哋今屆就冇睇嗰張圖嘅添。 整體嚟講咧，因為我見到頭先都講到，因為起呢個天橋啦，咁之前都講到話嗰個行人過路處，咁可能 就要取消咧，即係講緊旺角道橫跨彌敦道嗰兩個行人過路處。咁我見到咧就話如果取消咗之後咧，係咪話令到彌敦道成個車流會行得快啲啊？塞車嘅問題都有一啲舒緩啊咁樣。你自己嗰、那個觀察又係咪咁咧？幫到幾多咧？呢、這個又 嗱內運輸署就同我哋講過咧，話會多幾廿秒啦，因為其實始終嗰度都係一個十字路口，有一個交叉路段啊，唔可能取消咗啲燈口嘅。咁但係佢可能就偷咗，即係有一批人冇過馬路嗰、那個時間啦。咁就可能嗰個段嗰、那個路段就會好少少嘅。咁但係會整體嚟講會有幾大影響咧，就唔清楚啦。 但你贊唔贊成係取消咧？你自己個人嚟講，即係講緊個行人過路處。 咁坦白講，我原本我喺半年前佢哋上文件嘅時候，我都話係要攞咗數據先嘅。咁到今日亦都係一樣，就係睇翻下面個過路處係有冇一個好大嘅數據可以支持得到佢真係要取消。因為其實過往咧油尖旺咧嘅交通比較繁忙，有好多個路段咧，如果係取消咗一啲過路處或者斑馬線之後咧。是多了人是会乱过马路的。嗯。那造成的风险会更加大，可能到时得不偿失的。 嗯。区议会过往呢，譬如即是有没有谈过如果取消之后即是讲取消这个行人过路处之后可能会带来什么问题，即除了说交通可能有机会会舒缓一些，即快一点的车流量，会不会可能即其他环境的问题都有考虑到，即譬如噪音啊、废气啊等等，这个的行人过路处关不关键的？ 运输署就说有嘅，佢話即係少咗車停喺度就會空氣會好啲啊，咁都係呢啲咯，但係冇乜整體，即係冇一個實質嘅數據可以睇得到嘅而家。 嗯， 即係全部都係口講口背 嘅 啫。 係，我見區議會另一個嘅關注點啦，之前就係話會追討呢個行人天橋延遲落成嗰個責任同埋罰則，係咪有傾過嘅呢個係？ 其實我哋有傾過嘅，我哋今屆就即係。離職嘅同事都主力係傾呢一樣嘢，因為就即係坦白講，嗰個路段原本咧係應該2002、2003年咧就應該已經可以通可以啟用噶啦，咁其實都拖咗二十年，咁就一路拖嘅時候咧，咁路政署咧就一路就係再延期嗰個嘅路址啦咁樣樣，咁但係每一次延期嘅時候，我哋話喂會佢一個咁。即係都延期得太過離譜嘅時候，咁會唔會有一個罰則呢？每一日佢延期嘅時候，咁究竟係點樣計算呢？同埋佢佔用咗個路面之後，咁有冇其他嘅罰則係應該要擺落去呢？因為嗱，依一個好特別嘅，呢一個呢係一個新鴻基嘅慈善項目，咁呢就同佢一啲過往嘅一啲工程起樓啊，起一啲嘅寫字樓呢就有少少唔同，就冇一個好清晰嘅處罰啊，或者一個處理嘅方法。咁但係我哋都擔心呢，就係話若果呢一個嘅項目係拖咗廿幾年，都政府都係好似覺得冇乜所謂嘅話，咁會唔會變咗係其他嘅建築商都會有所仿效呢？嗱，記住，因為呢一個嘅行人通道嘅延伸呢，同埋原底嘅嗰條橋呢，其實係新鴻基因為要起火車站隔離嗰個商場連寫字樓，而衍生出嚟嘅一個慈善項目，即係話其實呢一條橋本身咧係用嚟帶動佢嘅人流，從而咧係有可能咧係令到佢嗰個租金咧係有所調整嘅。呢個完全其實係一個慈善項目之餘，亦都係對於佢嚟講有一個商業利益喺度嘅。 OK， 咁所以你哋都會再睇下點樣跟進啦，呢一個罰則啊，咁樣係嘛？ 是啊，我哋尽力啦，我哋即係区议会而家做得几多就得几多啦。 好，唔该晒李慧峰，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李慧峰呢就係油尖旺区议会交通运输及房屋事务委员会主席，讲到旺角道呢个嘅天桥係横跨弥敦道已经开始咗用㗎喇，唔知大家有冇都可能用过呢。咁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听日再见。